现在时间半暝啊11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声音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制作的深夜广播平安又愉快。今天呢非常开心，我们录音现场呢来了一位原住民朋友，他刚刚获得校园歌唱大赏第一名，现在呢我们就来请他向全球听众朋友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茂山，我的母语名叫吴印，我是阿美族、格马兰族加卑南族的混血儿，用简单的母语跟大家问好。你好，就是那个阿美族的你好，你好，我叫吴印，别人喜乐，别人喜乐。 今天是那个元旦的新年节目，那在此呢我要向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新年快乐。今天呢也是我们教会庆祝天主之母，也就是玛利亚一个重要庆典，我在此也邀请我们的李茂山同学来向全球听众朋友说几句新年祝福的话。 新年祝福的话可能是新年快乐吧，就是有红包的时候可以寄给我，写地址给你。 元旦有在收红包吗？ 元旦了，我忘记了，都可以，每天都有红包。 同学们好，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老师，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社会社科院的院长，我希望在今年的圣诞节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主题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台湾 KTV 的一个风貌。首先问一下李茂山同学，我可以叫你 People 吗？他是打篮球那个 People 吗？ 对对对， 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 KTV。 我没有去过，你我这人比较内向。 听说你是都市原住民，所以你是在哪一个都市？ 我是在台北县。 台北县 KTV 密度有没有很高？ 是有啦， 一户五家。 哎呦，不止哦，大概十户有十家哦，蛮多的。 所以你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哦，这个可以讲吗？ 你第一次拿麦克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哦，第一次拿麦克风哦，第一次哦，大概是我小时候吧。 你幼稚园就出场在唱了吗？ 没有啦，国中啦，我家有啊，我家有那个啦，以前小时候有那个卡拉 OK， 就爸妈很喜欢唱歌吧。啊，亲戚也是，都会来我们家。 然后你家是投币式的吗？ 没有，免费的。 免费的， 对，免费的。 OK， 所以你真正第一次去 KTV 是什么时候？ 真正去 KTV 哦 ，KTV，KTV KTV 的话，我想一下，你像是 我国中的时候吧， 是跟朋友嘛， 我跟我妈妈 那我问你一下，你觉得要去 KTV 要满足哪些条件，就是要那个 feel 啊， 喜欢唱歌就可以去吧，不用太多的条件。 一个人可不可以去？ 也是可以，一个人的咖啡。 真的？那是哪一杯咖啡？你一个人去唱不会很怪吗？ 是还蛮怪的。 我们那个年代两个人去唱会很怪呢。 唱歌好像都要一大堆人吧，人多势众。 可是太多人好像不太好。 大概五个以上一点点，五个以下到四个差不多了。 那还有呢？就是譬如说有人生日嘛，如果不幸的事情会去唱歌吗？譬如说被当呢？ 那个没有阻碍，被当就被当了。高中我说都是唱那个午夜以后十二点午夜。 天哪、啊！ 十二点的。 那时候孙悦吧，还是刚回家了。 躲起来。 所以你高中的时候都唱半夜的？ 没有。 你家的门都没有在锁的？ 我高中的时候在外读书了。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嗯，好臭哦，怎么到处都是烟味啊？ 你这样说就不对啦。你不知道饭后一根烟，快乐似神仙吗？ 你那哪只是饭后一根烟啊，像你这样没节制的抽，没几年就真的当神仙喽。 别诅咒我。 仅限给各位瘾君子，身体健康的快乐远过于抽烟当神仙。 当您收回掏出来的那根烟，您就已经给自己更美好的将来。 所以青年朋友，我们去唱 KTV 本身就是庆祝嘛。 还有失恋呢、 失恋哦，失恋会去唱啊？ 一定一定。 你失恋几次？ 这个，好像我记得从上 一次。你有女朋友可以讲这个话题吗？ OK 啦。 真的啊、 好像从来没有失恋过吧？ 那表示你女朋友很多？ 也不是这样说啦。 这个话题可以讲吗？ 太多了，我不好意思说。 你会替你另外一个朋友的下场在乱自爆？我跟你讲， 不会啦。 所以你失恋会去唱 KTV？ 不是我啦。朋友，朋友 ，OK， 朋友，朋友。 那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就先暂时聊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其实呢，我们要借重 Pippon 他的一个美妙的歌声，我们要来请他来现场的自弹自唱。那我们今天来请他先唱第一首他的自选曲， 很久以前的歌， 你初恋的歌吗？ 没有，这应该算那个吧，部落的歌吧。 可是这感觉是你求爱的歌哎。 没有求爱，我会这样哦 你别乱教。我们现在要拉回八点钟，不是十二点钟。OK， 好，第一首歌是女孩的眼神，你可不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女孩的眼神是一个什么样背景的歌？ 女孩的眼神哦， 是 可能 喜欢三个女孩吧。 所以她不是你初恋的歌吗？你在否认吗？ 怎么可能，我妈妈那年代就有这首歌了。 你妈妈现在几岁？二十岁吗？ 四十，快五十了吧。是我妈以前他们那年代的歌呢。 所以是你爸爸求爱的歌吗？ 也不是嘞，我是听别人唱的，我没有唱过的。 哦，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来诠释这首经典歌曲吗？ 也不是说第一次了，就在外面唱过好多次了。 你到底跟几个女孩子唱过？ 也没有到唱这个吧。 我现在是好像某电视节目在逼人家那个套出口供哦。 大概五次吧。 五次。伟大的经纪人，你有听到了吗？伟大的经纪人， 不要理他，卖差异。 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请全球听众朋友啊，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女孩的眼神》。 那是会过人的眼神，总是在我四处漂浮移动。女孩，你为何都不再动？ 我的过去，你是否看得出？你恰似会波澜的眼神，总是在我四处漂浮移动。问女孩，你为何都不在乎？我的多情，你是否看得出？那女孩的眼神，流露出淡淡的光芒。那女孩的眼神，梦幻一般。我好想告诉你，我的心中你，告诉你，你是多令人着迷。你恰似会波澜的眼神，总是在我四处漂浮移动。你为何都不在乎我的多情，你是否看得出？你恰似会勾人的眼神，总是在我四处漂浮移动。女孩，你为何都不在乎我的多情，你是否看得出？那女孩的眼神，露出淡淡的光芒。那女孩的眼神，梦幻一般。好想告诉你，我的心中你，告诉你，你是多令人着迷。那女孩的眼神，流露出淡淡的光芒。那女孩的眼神，梦幻一般。好想告诉你，我的心中你，告诉你，你是多令人着迷。告诉你，你是多令人着迷。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吴志扬，非常欢迎各位收听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新年快到了，学期末了，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有个愉快的假期。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制作的新年特别节目平安又愉快。今天呢，我们的现场来宾呢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李茂山同学。现在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台湾 KTV 第一个主题，就是 KTV 跟你很熟吗 ？KTV 对，我们要来做一个 KTV 的一个现场大调查。那基本上，我觉得 KTV 呢的定义就是本身供给人家唱歌的地方，然后还要付钱的地方嘛。我就是我们想要问的，就是说 KTV 我们要有哪些基本的设备 ？KTV 哦，还是一定要有麦克风吧？ 然后还有一个电视萤幕嘛，对不对？ 对、 啊。还有一个遥控器嘛， 也要啦，也要电视。 啊对啊，也要一个服务铃嘛，哈。 对，一定要吃东西，有时候撑到肚子饿了。 OK。就是说基本上就是需要 一罐水吗？ 水吗？ 我记得一罐30块。 你是说哪里的？你要看啊， 包厢吧，里面 他们会送啊，那个免费的， 免费，我们都遇到了30块一瓶 免费的水。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要麦克风，要电视，然后要有服务铃，要小姐吗？ 这个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OK 好， 没有用过 啊、要有吃的嘛、对，要有吃的， 对，一定 要水。你看过最豪华的 KTV 是怎么样子的？ 最豪华的哦，有啦，有一个，它的那个麦克风是那种很老的那种直立的，然后它握把是那个麦克风的。 哦，是那个歌唱教室专门用的，还是录音室？我们这种一支30万的？ 也不是呢，我怎么讲？就是它是一支的。他那个麦克风是不能拿走，哎，很久以前那种麦克风。 哦，那是你认为最豪华的麦克风吗？ 我觉得麦克风很酷，那边还有舞台， 效果怎么样？那唱起来效果怎么样？ 都一样啊， 都一样。OK， 有回音啊。 那你看过最瞎的麦克风？ 最瞎的、哦，就是那个可能那个回音太多吧，微一下它12个微。 那最糟糕的呢？ 最糟糕的还是那个12个微的。太糟糕了。 我有遇过就是什么歌都没有的，他都说没有版权。我遇过这种最糟糕的，对啊，就说什么歌都没有，就包括以前的歌他都没有。我上次还有看过要点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吧，没有。 你那年代的太老了， 草蜢也还蛮年轻的吧。部落 KTV 应该有吧， 现在部落的歌都很新哦。 是啊，不是Go Disband 的。 没有啦，最新的像到那个吧，我的眼睛在下雨吧， 最好是啊，那个很久好不好，拜托， 最新的、哦。 Okay，那你有遇过 CP 值最高的吗？就是那个你付一点点钱然后获得最好的服务的， 比如说有按摩的吗？ 你在给你按摩吗？你在干嘛？还是你的 CP 最高是说有女孩子陪的？ 没有。深夜节目吗？今天 好，我们现在 又回到晚上八点。 8点要讲清楚， 我们是11点播， 可以移到3点吗？ OK OK， 我们要有重播时段、就是你付100块然后可以唱8个小时吗？有这种的吗？ 也没有呢。 没有，我记得有一些 KTV 好像就白天吧，好像付100块唱8个小时。 我没有唱过白天的，我都唱晚上。 还是说你付100块，然后就会沙拉吧吃到饱这样？ 叉叉底，是叉叉底哦。 我会把那段剪掉。 叉叉底有自助吧。 OK， 好，以上就是基本设备嘛，就是这些。我问一下，你觉得投币是就是家庭那种部落的那种，你会叫 KTV 吗 ？KTV 哦，卡拉 OK 吗？ 你会叫卡拉 OK， 不会叫 KTV。 对啊。都市的叫 KTV， 就是想问说，你觉得沙拉吧在 KTV 的一个场所里面会不会是最重要的一个设备？ 蛮重要的。 我一个同学和笔试去 KTV 吃沙拉吧， 笔试， 笔试不是考试的笔试，是用眼睛瞄你笔试。 鄙视那个沙拉吧， 他说 KTV 是唱歌展现歌喉的，不是去吃东西。他说你去吃东西，他不会去外面餐厅吃 啊，有东西吃就给人吃嘛。还管 不是，因为他吃东西要时间嘛，那你应该是掌握时间唱歌，展现你的歌喉，服务大众，服务社会。 没有，那可能太臭屁了。 他就说他还是鼓励大家不要花时间在吃东西嘛， 搞不好有那个就搞比较便宜，有些人也是饿着肚子去唱歌就为了吃沙拉吧。 对啊，他就觉得这样子吃沙拉吧是一种很可耻的，就是玷污唱歌的场所。 也还好啊，唱不会累啊。 不会，有人就拿麦克风就不会放呢， 因为那个人就有点太超过了。 OK， 所以我为什么你会重视沙拉吧的一个豪华度吗？ 有吃的就好了，我不会太多了。 其实像我这种不会唱歌，我得自爆，我不会唱歌，我是当分母的，付钱的分母， 看得出来。 对对对，然后我很重视沙拉吧的品质，如果它有干贝啊、鲍鱼，我会比较想去吃。 这应该没有到豪华了， 有干贝酱啊， 干贝酱、啊， 用干面的，没有用干面、哦。 那个 OK， 那个 OK。 Okay, 就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我觉得我讲什么399499，就是要吃到干贝酱。 还有三枪可以吃了， 最好是有三枪。哪一个都市有啊？哪一个都市啊？ 部落有， 那是保育类动物。 没有，我没有吃过，所以我没有吃过这个。 你觉得我有没有套出你的内心话？ 没有没有没有，我根本没有吃过什么是飞鼠，什么是三枪。 Okay, 你都宅配哦？ 没有。没有，没有吃过，那什么东西？ 好好 ，OK， 那是一只羊吗？ 我没有看过。 好，就是你个人就觉得有沙拉吧是必要，只是说你不会重视它的豪华度。 有吃的就好，我 我问你，如果说一个 KTV， 我讲都市的营业的一个 KTV， 如果他们有沙拉棒，你会去吗？ 看我有没有饿啊。 日本的 KTV 竟然中午时段还有附牛排餐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点豪华过度。 如果说那种叉叉底的话，应该要有的。 我们都去吃什么叉柜啊，还有什么满庭香？哎，不是满庭香， 好老哦，好老哦。 没有，满庭香是清洁用品吧？ 哦哟，最近脸上一直长痘痘，这样叫我怎么去联谊啊？ 一定是太晚睡，所以内分泌失调了啦。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最近肠胃好像也怪怪的。 谁叫你宵夜都吃炸的？再这样，你平常沉默的肝都要抗议了。 那怎么办？我还很年轻呢。 快去做健康检查，看看有没有问题吧。提早预防比事后治疗更有效哦。 提醒您，有些症状初期并没有发病征兆，透过半年一次的健康检查，我们的健康才会更有保障哦。 定期做健检，快乐每一天。 你觉得彭大海这种东西啊， 彭大海是 一种热热的甜品饮料、哦、对， 彭大海 你有喝过吗？ 前两天我喝过一次，第一次喝到。 不会吧，你出道那么多年你第一次喝到？ 什么叫出道那么多年？ 你不是年纪很大了吗？你 没有，我年纪没有很大，大概20。 真的假的？ 我才21岁， 身份证秀出来，哎，听众也看不到。你一拿麦克风就唱10首歌，所以你就没有在喝彭大海的、 哦？喝水就好了，我没有喝过彭大海。 是哦，那你第一次喝，你感觉怎么样？ 蛮像中药的吧？ 对啊，类似啊， 甜甜的。 对，你觉得它有帮助你喉咙开嗓吗？还是你觉得有什么效果？ 就好喝、啊，因为那时候我很渴。 你把它当感冒糖浆在喝吗？ 我那时候很渴啊，我 所以没有。我最想要想问说，你觉得彭大海到底有没有效？对一个在唱歌的人， 喝热的都应该有效。既然他唱歌会送，会给彭大海，那应该是有效。 可是我觉得对我这种来讲没有效，对于我这种 你已经没有救了。 OK， 我谢谢你的赞美。那还有一个就是提供酒精，不过我们节目要先讲，就是18岁以上呢，喝酒不开车，18岁以下请勿碰酒精，就算是你的朋友诱惑你也不能喝。我问一下，你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碰酒精在 KTV 的里面？ 个人是没有喝过酒了。 真的假的？你有这么乖？ 对啊，这人是非常有礼貌的。 这人叫礼貌山。 叫礼貌山。 哎、欸，我问一下，我一直以为礼貌山是你父亲或是你的亲人很敬仰的一个歌手的名字，所以才把你叫礼貌山。 应该自己喜欢吧。 所以你待会你要不要献唱礼貌山的歌曲？要吗？要纪念他啊？不，他还活着。你现在要不要献唱个一两句就好了，不用看歌词。 两句吗？我害羞。 你到底会不会唱礼貌山的歌？到底会不会唱？ 我会。是你让我的眼睛洒下无数温柔的陷阱。你用美丽的谎言。好啊，这样叫了。 超过了，好，罚钱，超过两句 ，NCC 罚钱。 其实我也不会唱了。 没有，因为我一直很好奇李茂山这么比较早期的歌手啦，那我想说，哎，你怎么会想要取这个名字？还是你家珍藏很多李茂山的一个歌唱录音？ 也没有，可能是、就是父母也应该唱吧，就亲戚他们都应该唱。 Okay. 对，那我们刚刚讲说，就提供酒精这个部分，你对于 KTV 提供酒精有什么看法？ 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必要的吧？ 还是你都盯着酒醋小姐？ 哎，要看哦， 要看，你很挑哎、欸，你很挑哎、欸， 没有道理，没有道理。口乐底也没有， 哎，你要我们消音几次啊？你要我们消音几次？ 叉叉底应该也是没有那个、哦， 还是插柜，还是满庭香？ 可是出柜哦，哎，插柜啦。 因为我看那个叉叉底，他都会提供那个 menu， 就会有那个酒精类的饮品。那你现在你也过18，你对这个服务项目你有什么看法？ 大家开心吗？ 所以你有跟着喝吗？ 有啦，以前喝就放松哦。 可以跟女孩子求爱吗？ 也是有可以告白了，做哦。 你用过几次？ 有用过，这可以讲吗？ 可以啦。现在应该没有超过3点，可以啊，没有超过3点可以。现任经纪人有用过吗？ 没有。那时候我已经不喝了。 OK， 所以你是一个害羞的人，所以需要靠酒精来壮胆。 也没有到害羞啦，我都弹吉他耶。 然后喝58吗？ 没有，戒了，不喝58，我喝69。 所以你觉得优点就是可以壮胆？ 那唱歌可能会比较放一点。 对，就可能会比较放松吧。 OK， 也比较有睡哦。 对 ，KTV 睡觉，他们就很批评我，说你来 KTV 睡觉啊，这样 被骂哦，这 对会被骂。那时候已经唱到半夜三点了，就说不能睡， 会被尿头、啊。 对对对， 尿尿占多少？ 对啊，他们说因为唱半夜也比较便宜啊，然后就会被恶整， 酒醉了会直接大便在脸上、 哦。好，我们现在三点钟节目不要乱讲。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阶段呢，先暂时到这样。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受听众的来信点播。这次我们来信点播呢，这个朋友也很特别，是一个原住民，他也是多种混合原住民，他好像也是布农还有东部那边的吧？ 是全吗？姓全吗？ 他不姓全 哦，他姓陈吗？ 也不姓陈， 也不是。 我们要来听这一首长老教会弟兄唐荣恩弟兄，他要来点播一首张震岳的歌《爱我别走》。那这一首歌的那个诠释者呢，我们要来请我们歌唱大赏第一名的李茂山同学。 不要这样说，不要降维秀。 大赏哎，大赏哎、 哦，我命就才5000块，是要小赏。 在我节目很少，我会对人家用大赏这两个字。 小赏就好了， 小赏 太多了。 OK， 好，我们要来请他来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来诠释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笑容闭上，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漫目目的地走在热闹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Ooh, yeah, yeah,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再给我一点温柔，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 FM 八八电影。 哎，你这条抹布借我一下。 哎，那明明就是我的毛巾。 什么？毛巾这么脏，你不怕感染红眼症吗？ 天哪，红眼症不要来！你知道吗？毛巾不可与他人共用，而且应该经常接触阳光曝晒。若有破损或变色变质，应及时更换，避免滋生病菌而感染红眼症哦。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文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晚的新年特别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大来宾呢，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李茂山同学，我们来请他说个几句 Hello 的话。 大家好，大家晚安， 证明他还没有落跑。 我还在，祝大家新年快乐了。用一个母语简单问候。奈何萨利嘎嘎马布鲁，是那个各位听众姐妹大家好。 这是哪一组的语言？ 啊 ，Miss。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就是 KTV 的大攻略，就是去 KTV 总要一些作战技术。那基本上我们列了几个项目，一个就是抢麦克风。我们来问一下那个唱歌大嗓达人， 小嗓小嗓， 对，每次装电冰箱的嘛，哈，还有清洁用品嘛，哈， 对，卫生纸， 卫生纸。你对于抢麦克风你有什么看法？ 个人还蛮不喜欢抢麦克风。 是说大家都会把麦克风主动丢给你，拜托你唱吗？ 还好啦，还好，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很爱抢麦那种，就很讨厌。 哎，我要先问一下，就是你每次跟朋友去都是一群原民同学，还是说 原汉都有？ 那我问一下，如果说你单纯全部都是原住民同学一起去的话，你们会发生抢麦克风状况吗？ 没有遇过， 因为原民不是都很会唱，那你进去的话就变成、 哦、有啦，还是有啦。 所以你是当好人的还是当坏人的？ 当好人啊，当然给他唱啊，我 就是一直在拿着不放，对不对？你就当好人，就是说保护你们嗓子，我替你们唱。 也没有，我就直接给他，我们不喜欢抢麦克风，他要唱就给他唱。 所以你在那两三个小时里面，你都几乎可以礼让吗？我们就想讲礼让这个名词。 我当然可以礼让啊。 你可以礼让到多久？剩下两分钟要结束吗？ 唱完都可以啊，反正他后面还是会给我啦。 你是用眼神暗示法，还是用经纪人暗示法，还是 没有？他看我没有唱之后就说怪怪的哦。好啊，给你。 你是要准备什么东西？ 没有，就默默的拍手这样。 我问一下好，你觉得原汉一起唱歌跟都是原住民唱，你觉得哪一种会比较容易抢麦克风？ 远远吧， 远远， 可能是远远吧， 远远。那你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大家开心，就没有唱到也没差了，我是这么觉得了， 真的、啊。 所以我没有唱到，我就不会这样。 哎，我点名一下好不好？你有没有跟高中元唱过？ 有啦。 他不是抢麦克风的人，对不对？他很有礼貌，对不对？ 不好的回忆啊， 不好回忆，这个我们可以 cut 掉。那我问一下，你有跟陈权威唱过吗？ 哦，有。 他应该是李漾组的吧？ 他是那种爆发音嗓的、哦，爆发力的、哦。 是哦，他都说他都不会唱，都让给别人 了。他骗人的啦。 真的假的？你要摸着心脏对着上帝发誓？ 这根本跟上帝发誓哦。 啊，对啊，圣经说不可以。所以权威在 KTV 里面不是都麦克风丢给别人的？ 没有，他也是会唱啊。 他说他不会唱，原住民因为他最客气了，他说他不会唱。 没有，他也是会唱，好不好？但真的很强，好不好？ 真的很强哦， 是认真的 哦。哎，张雷有跟你唱过吗？张雷哦，我要先讲张雷弟兄，就是这次他跟李茂山同学参加团体组歌唱大赏第一名，最佳伴唱吗？还是 最佳吉他以及音？ 好，那张雷你有跟他一起唱过吗？ 哦，有，很久了， 很久， 对，我忘记了，应该是有，我记得。 我刚才讲这几个都是我认识的，那其他我不认识，我就不知道。 哦， 所以基本上你都不是抢麦克风的人嘛？ 不是啊，不喜欢。 那你对于抢麦克风的，你会把它列为黑名单吗？ 大家开心就唱歌，不用那个吧。 那我们第二个现象就是一进包厢就先点个十几首歌。 我是不会啦，朋友是会啊。 等一下，你怎么都做好事情呢？很奇怪，我觉得你有嫌疑，有人在脱罪吗？ 没有脱罪。 奇怪，你以为基督徒就不会吗？ 因为我唱的歌很少啊。 最好是、啊、最好是， 因为我不会唱多了。 你难道不是第一个就那个手用的电脑屏幕就开始点，然后十首都是你的？ 没有了， 没有。 有人叫我唱，我才会唱。 骗人！ 真的，我真的是第一首先点一下我自己的嘛，一首就好了。 骗人！我全不敢相信。 后面人家哎，骗人点歌，好了，我点了。 所以你认为这种一进去点十首歌，你会把它列为什么样的朋友？美声天后。 去就一定要点十首的哦、啊。 可以进去点十首，不是占了大家位置，都是你的啦。 啊，他们都会点大家会唱的、啊。 没有，就现在都点那我都没有听过了。 那是你的、啊， 最好是。 跟你播讲啦。 真的吗？你每首歌都可以接哦。 拢会塞啊！ 骗人！所以你基本上你不反对一进去就点十首歌这种的。 不会啦，不会接一种东西。 然后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一进去可能在唱一首歌的时候，他会给你插歌。 没插，反正你唱一首，你也要休息嘛，就给他插、啊。 那你不会觉得不尊重你吗？就被插歌了。 大家拢是朋友哦。 哎，我觉得我应该挑战一下。我觉得你在唱歌，我就给你插一首这样。 哦啊，你插。 哎，我觉得你今天在发圣光嘛？你在做好人吗？你是因为最近有去办告解 吗？没有，最近出家了。 还是吃素？我觉得你有这么好吗？还交女朋友以后有修身养性， 拜观音的了。 好、哦，哎，了解。那都是你说的。你的牧师是谁？我们要不要连线？一下 是忘记了。 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所以大攻略，我觉得基本上我刚才讲都好像是坏习惯的。对啊，抢麦克风是好习惯吗？不是嘛，感觉不是好习惯嘛。然后已经帮你点十首歌，不是好习惯了，不是、 啊？还好啊， 不是乖小孩的行为。 那就说大家都是朋友嘛。 哦，然后一直插歌 也没有关系啦。反正唱歌不是只有这一天而已，朋友还是会让吧，不除非不认识。 因为反正很熟都不会让。我有看过一个最快一次点十五首的啊，他的理由是说我只要唱副歌就好了，他就把它 cut 掉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先那个抱怨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歌唱小赏新出了第一名的冠军得主 啊，不要不要再这样讲了， 我们要增加节目长度，我们就是增加这几个字，可以多拖一下时间。那我们要来请他唱一首也是他的自选曲，这也是感觉好像也是部落的好歌啦，我们来请他来唱第三首《沙滩恋情》。那我们先来请那个 People 李茂山来先讲一下《沙滩恋情》在讲什么，在讲澎湖吗？ 不是吧， 还在讲西子湾？ 也没有啊， 还在讲嘉义布袋， 可能在讲两个人吧， 男男女的， 男女啊，也可以男男啊，女女啊， 你讲的都不是我讲的。 可以啦，没有说不行嘛。 那你打算要大胆唱给男生听吗？男男这样， 男男也可以啊，女女也可以，男女也可以啊。 你有对象吗？ 都有啦，男女都吃啊。 你不要因为你的经纪人不在这里盯场就乱讲，我跟你讲，我们会给他听， 不在乎啦。 好啦好啦好啦，我们现在多元教育嘛，可以唱给男女男男女女，好，我们都 OK。你大概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要选这首歌？ 就很喜欢听这种歌。 还是你妈妈指定你要来这里唱？ 也没有，哎，我妈有唱过。 对啊，你妈妈指定你要来这里唱？ 没有，就是也没有太抱我要来这边啊。 哎，怎么那么不孝顺啊？ 都没有 报 备， 我们要不要跟你妈妈问候一下新年快乐？ 哎，不要不要 不要！哎，你怎么这么不孝顺啊？陈纯威都会。 哎，偏喜了偏喜了 偏喜了！你连你爸妈的名字都不愿意讲，他还会讲妈妈在山上种葡萄很辛苦，南投山上你都没有讲，你可以说台北种小黄瓜。 没有，我妈当老师了。 那爸爸是当保险员是不是？好，那不能讲、 哦、对，不能讲，爸爸生命隐秘，工作隐秘。 你真的不用祝贺一下父母亲吗？来这里 好了，父母平安喜乐，平安喜乐， 健康要不要问候一下？ 健康平安喜乐， 少吃罐头， 快乐，记得帮我包要多一点， 对，然后不要吃顶心， 记得为我多吃一点。我变瘦了。 哎，你是怎么祝福方法？沙滩恋情我们还没介绍到。 沙滩恋情哦，可能在沙滩谈恋爱吧。 哪一个地方 都可以，有沙滩的地方就可以。 台北金山， 对，也都可以吧，有沙滩就都可以吧。 啊，后面是蒙阿波耶， 也是可以啊，有沙 有沙 有土肉水。 OK， 好，那你爸妈也是不是唱这首歌定情的？ 这很像是那个吧，思念的歌，就思念情人的歌呢。 思念还是失恋？ 思念，可能是思念 啊、哦，思念这个人。 对， 所以是单恋 啊、就是可能分手，或是离开了人世，或是 离开了人世啊、哦， 被车弄到， 被车弄到。我们新年节目 哦，被摩托车轰到。 你一定要再讲这些吗？好、啊、，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请那个李茂山同学来为我们献唱这一首《沙滩恋情》。 走在那沙滩，仰望天边的月光，柔细的沙滩留下我俩的足迹，那澎湃的海浪淹没我俩的脚印，潮湿我俩一滴湿了的过去。我俩的足迹，那澎湃的海浪。 恰是我俩一对生命美梦。老话激起我对你的思念，在悄然又难忘怀过去，我依然走在那陋习的沙滩，只是身边少了一个你，想你就在这今夜梦里，就在这今夜回忆，我俩的往事梦儿却一直空，拉着你的竖琴，都弹着我的吉他，唱出我俩的歌声，唱出我俩的忧伤，是你冰冷的眼睛陪我擦又擦欢笑，从此刻开始想你，就在这今夜梦里，就在这今夜 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哎，你听了吗？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喽，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再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生日现场。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大家的呢是原住民弟兄李茂山同学。最后一个主题呢，我们要来聊聊原民部落 KTV。那我们要来问一下，就是基本上那个茂山兄，你的部落是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 我也没有部落， 好尴尬，我要怎么接？你每次回家返乡探亲，譬如爸爸妈妈那边的部落。 我爸爸是新社丰滨村的格马兰的部落，那我妈妈是台东北南叫大八六九部落大马拉告。 所以基本上你的部落的村民爱唱歌吗？ 爸爸那边的我是不知道，我姑他们算蛮爱唱的啦。 那妈妈那边呢？ 我那边应该蛮都会唱啦。 哦，妈妈本身就会唱歌。 哎， 以前有驻唱过吗？ 有啊。 是民歌西餐厅吗？ 在学校吧，在我高中的时候他也有驻唱过。 那你本身是走什么麦的 ？A 麦、C 麦，还是你没有在看谱的？ 比较低的啦。 啊，你是优美 好听麦。 哎、欸，通常我去部落听，我就常听他们讲说，就是你的投币是一首歌是10块钱，目前是这样子吗？ 有，目前是这样子。 有涨价吗？ 没有，那怎么会涨价？ 投20块，一首20块。 有些地方是投20块。 都市型的原住民吗？都会型原住民？ 没有，应该是也是在乡下，不知道哪里。 你的乡下是哪边的乡下？ 台东吧。 哦，台东哦，涨价了？ 没有啦，不是我们那边。我说有些地方， 你要不要呼吁一下投20块的，可不可以涨价？ 有可能就只有那一家20块的。 拿学生证有没有打折？ 没有啦，那么原住民补助来给我们女学生打折。 我问一下，你们唱歌是不是要必备吉他？ 吉他。 Yes 或 No？ Yes。 因为我画看很多 YouTube， 我看很多原住民弟兄在家里自弹自唱，就是喜欢拿一把吉他。就是我很少看到清唱的，就是他们一定要一个吉他当一个伴奏，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就是想唱歌吧。 没有，你可以清唱啊。 你这样才比较好唱啊，不然你没有音乐很干，一定要有那种旋律，我们就才会想唱。 那你们在部落 KTV 要需要野味吗？ 还是 是某种 bird 还是某种有 beer 吗？还有什么 瓜牛啊？ 瓜牛？上次那个周族说他们不吃瓜牛，他们不吃青蛙，他说阿美族有在吃欸。 有啊。 你觉得好吃吗？ 当然好吃。 对，有个阿美族弟兄说好吃，周族说反对。他说周族说因为我们太多东西可以吃了，所以我们不吃。 美族都有美族喜欢吃， 所以你们阿美族会边唱歌边吃青蛙？ 也没有到边唱歌边吃青蛙那么夸张。 所以你们有在吃野味就对了，有鸡汤有野味就对了， 有海味野味都有 啊，还有酒瓶嘛吼。 各把一下。 没有啊，就是我看就是那种很多那种就干妈点黄色，就一个格子一个，然后就装那种酒瓶，就台湾烟酒公卖那种酒瓶，有没有？不是罐装，是酒瓶的，我觉得还蛮复古的呢。还有看到。一箱一箱塌起来，一箱一箱堆叠起来，这样。 那可以换钱耶。 你们部落也是这样吗？那种酒瓶吗？还是都已经一开罐了？ 现在都换金牌了吧？ 那你都喝一开罐吗？ 我不喝酒的。 骗人！ 不喝酒的。 还是因为你交了女朋友才戒的？ 没有啦，我一直都不喝酒啊。 今天呢，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一个 People 在我们现场陪伴我们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艺术总监陈权威弟兄，他现在在北部当兵，他点了一首歌叫做《台北的天空》。那原唱者是黄芷蕾，那现在他点的是翻译成的版本。这一个版本呢，现在我们要来请陈权威的好弟兄， 绝对不要照翻译成唱，我会有失调。 然后我们就来请他来诠释这首《台北的天空》，然后也在此祝福权威在台北当兵的时候新年快乐，记得要收听我们节目哦。 像倦了，雨后像泪了，这世界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梦想。我走过青春，我失落少年，如今我又再回到思念的地方。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台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能和你度过。风也曾温暖，雨也曾晴朗，这世界又好像充满熟悉的阳光。我走过异乡，我走过沧桑，如今又再回到自己的地方。台北的天空有我年轻的笑容，还有我们休息和共享的角落。台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多少风雨的岁月我怎能和你 插在你我的心脏，还有我们休息和构想的角落，在美的天空多有年轻的笑容，多少风雨的岁月我只能和你度过。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 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呢能邀请到原住民弟兄李茂山同学呢来节目现场陪伴我们过新年快乐的节目。节目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今天呢我实在是非常感谢茂山兄呢在节目中分享他对 KTV 的看法，还有他热情的一个吉他的一个歌声。那希望在这个美妙的歌声中可以陪伴听众朋友待会有一个很好的夜晚，迎向明天更美好的一天。现在是新年元旦，接下来我们就来请我们的特别来宾李茂山来献上他的一段祝福的话给全球听众朋友们。 亲爱的天父，全力保守在听广播的听众们都能够有你的同在，能够保守他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喜乐，身体能够健康。谢谢主，祷告奉主名求，阿门。 谢谢李茂山弟兄的一个祈祷。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李茂山的歌声中，我们要来结束我们这一集的新年特别节目。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拜拜。 Thank you.